家秋冬了。 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。

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让谁到达？

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。 写的从前，作词方文山，读歌人大作。这风铃跟心动很接近，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，路过 过的爱情都太年轻，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。这别离被瓶装成秘密，这雏菊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枫红染秋季，等相遇。我重温午后的阳光，将吉他斜背在肩上，跟多年前一样，我们轻轻地唱，去任何地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，手写的永远。还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，校园旁糖果店，记忆里在微甜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初恋是整遍手写的从前。还记得那年秋天说了再见，当恋情已走远，我将你深埋在心里边。 这风跟心动更接近，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。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，你是想要再回去的风景。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，这雏菊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枫红染秋季的相遇。我重温午后的将吉他斜背在肩上，跟多年前一样，我们静静地唱，去任何地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，书写的永远，爱记得。